各位同学，我们上个礼拜呢上到这个小建中汤的主要结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小建中汤啊，它基本上就是因为有这个饴糖，也就是麦芽糖这味药，才称之为建中汤的。所以如果同学想要吃到这个小建中汤十足的疗效的话，恐怕就自己煮会比较有效。当你这个人的主症哈，没有什么发干发渴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少药减少一点量是没有关系，因为现代人的肠胃有时候比较冷哈，少药用多了会拉肚子。当然你如果吃那个比例的少药没有问题就没关系。基本上如果你是乘以 0.1 的剂量的话，少药放足桂枝的两倍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很需要大补而用 0.3 的剂量的时候，那么少药的用量你可能就要看一下自己体质。因为张仲景就说，一个容易拉肚子啊的人，什么栀子啦、芍药啦、大黄类的药都要放少一点。那我们一般抓主症就是说，如果你的口是完全不会渴的，那你芍药放到桂枝的一倍半或多一滴滴就好了啊，也不一定要放到两倍。但是呢相反的，饴糖呢是不适合少放的。当然如果你是吃科学中药的话，你可以调一杯麦芽糖水然后再拿来吞科学中药，这样也不难吃，但是很麻烦。就是你上班除了带小建中汤还要带一罐麦芽糖啊，就会有一点琐碎。我倒是小建中汤我蛮赞成用煎剂的，因为效果比较好。科学中药你不能说没效，比如说有些人鼻子过敏啊，他就流鼻血的时候就吃个三四克科学中药的小建中汤，哎，也会停一下，鼻血也会忽然少一点，就是不能说没有效。但是如果你要用来对待那个真正的这个消化轴的虚劳的这个病的时候啊，麦芽糖少了就不太行。这个古时候的一升差不多是200cc， 就是一个饭碗嘛。那如果你是乘以 0.1 的剂量，就是需要三分之一饭碗的麦芽糖，煮出来的汤可以说是相当的甜。所以吃了小建中汤那个当下会觉得有一点满啊，就是不会觉得很饿，是吃了之后过了半天会开始觉得很困或者是很饿。这个关于小建中汤它的这些整个的主症啊，它我们上次讲它的经文里头是写说里急忌衄腹中痛梦失惊四肢酸疼手足烦软咽干口燥，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然后呢我们现在先跳开小建中汤的一般辩证点，我们去看一下黄芪建中汤。等到黄芪建中汤也看完，我们来顺一顺这两种建中汤在临床上面啊是通常拿来治什么样的疾病。这个黄芪建中汤的这个条文呢，它写虚劳里急诸不足者啊，黄芪建中汤主治。这个小建中汤一开始是写虚劳里急，黄芪建中汤也是写虚劳里急。那请问虚劳里急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一旦你要讲到建中汤的时候啊，我们之前教的这个关于柴胡剂的这个肝陈脾造成的消化轴的种种病变，你就要整套把它搬过来用，然后去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不虚的肝陈脾还是虚劳的肝陈脾。这两个的症状是很类似的，但是你需要用虚劳的辨证点去帮忙鉴别。也就是这个里急的意思啊，几乎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就是这一条的消化轴的很多怪怪的状态。比如说吃饱饭累得要死，有些人吃完饭是走不动路的啊，或者是吃完饭肚子发闷，或者是胃痛、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 有人西安西医有时候会讲的什么大肠造疾症，就这个人莫名其妙会拉一阵肚子这样子，然后呢容易便秘，容易腹泻，就是容易跑厕所，包括大便或者小便，就小便可能尿很多或者是尿不出来都有可能，就是一条消化轴上面的各种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大概都可以算到虚劳力气。当然同学听到这里也会觉得说，之前这些不是你柴胡症讲过一次吗？对，柴胡症讲过一次。那么这个辩证的重点就是，之前柴胡症讲的这样的一个肝陈皮的现象啊，今天的临床呢都会比较向虚劳这边漂移，因为我们今天的很多遇到的人因为体质上都比较虚，所以肝陈皮的状况往往会跟虚劳状况混杂在一起，也就是之前我们在课堂上介绍的许许多多的柴胡剂啊，到今天可能都要改用建中剂。而这样的一种思考，张仲景的《伤寒论》我们也读过那一条啊，对不对？就说当你的肝陈皮会肚子痛会胃痛的时候，你吃了小柴胡汤没有效，你就再吃小建中汤，对不对？吃了小建中汤把这个区块补好了，再来疏肝解郁才会有效，对不对？就这样的一个思考。而黄芪建中汤的这个诸不足，它等于也可以说这条在帮忙小建中汤打这个小建中汤本身比较没有照顾到的一个脏，就是小建中汤补心阳又补心阴，然后呢心阳心阴降得下来，心阳降得下来就会补到命门火，所以它会补得到肾，然后本身又是一个补肝疏肝的结构啊，桂枝芍药甘草大枣都有，这个其实生姜都算，本身小姜汤都是一个非常补肝的方子。然后呢脾的话麦芽糖在中间，对不对？这里面的药味也可以说是都能够帮助脾的运化的，所以就是说来说去就剩下肺没有补到了。而这个肺没有补到的这件事情呢，张仲景就加一个黄芪建中汤的法来补这个肺啊，也就是说桂枝生姜芍药大枣这个结构本身就能够形成一个通调营卫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药里面再加一点点黄芪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一些黄芪的这个药性，这个补的气把它带到人体的表面，对不对？放到建中汤结构出来到表面，而人的表皮跟人的肺是一起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要补到肺的话，你需要再帮它多加一点点力量，让它的药性能够浮出来，所以在这里就用这样少少量的黄芪，就是不加一个单位而是半个单位。那为什么只能加半个单位啊？因为如果你加了一个单位的话，我们在张仲景其他的方剂里面看到的就什么桂枝加黄芪汤之类，就是加到一个单位，那个时候都治到哪里？易下去，就是会黄芪一多就会变成以三焦为主轴在运作了，又是走在腠理之间，又没有浮到表面来了。所以这是黄芪这个药的药性，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跟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的大阳蛋汤就有这样的差别。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的大阳蛋汤，它的黄芪是5两，而我们这边只用1.5两。而当你用到辅行诀大阳蛋汤的话，它的整个效能是建中汤的那个药效会服从于黄芪的药效，然后就整个等于是建中汤被拿来改善人体的微循环，用来调整人的淋巴的系统，然后黄芪把能量带到三焦，就好像大阴蛋汤是清洗三焦的，大阳蛋汤是补三焦，所以吃了之后人会变得有力气，觉得好像身体的这个表面这层气垢的人会站得比较挺，感觉比较有力啊。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什么脚梅粒啊，针灸捻转什么阳陵泉啦，什么这个腰胯不舒服，平常在就什么拍胆经啊， 或者是用长针去做这个环跳穴啊的刺激，或者是什么整骨整环跳，就是这些东西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做的事情是那个敦煌苦行诀的大阳丹汤在做的事情，就是处理这个少阳区块的不足。但是这里的话呢，黄芪建中张仲景的黄芪建中汤，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帮小建中汤能够补到肺脏的一个方，所以都是在小剂量的范围里面做事情。而他的这个用药的方式呢，我想他的加减法啊，气短胸闷者加生姜一两，跟肺气虚损者加半夏三两，这两处呢，我想我们是可以一起放在一起做一个理解的。就是当一个人的这个肺气不够的时候呢，所谓的肺气不够，我们大概有几个情况。首先是这个人的元气啊，好像不能够到达肺部。如果是元气不能到达肺部的话，生姜黄芪的组合会相当有用。也就是我们在咳嗽的时候有教到说，咳嗽如果是肺里面湿的咳，我们用干姜不用生姜，因为生姜会积着这个气上来。但是如果你的咳嗽的主轴是在喉咙这边，就会用生姜，因为它可以让药性到那么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黄芪建中汤，建中汤的药性其实本身比较没有那么浮出来，但是加了生姜搭配这个黄芪，就能够把气补到肺。所以他这个气短胸闷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人呢稍微动一动走一走啊，就觉得有一点喘不过气来那种感觉。这样的时候黄芪跟生姜的组合是很好用的。当然黄芪建中汤在临床上面常常是拿来治疗什么？治疗胃溃疡的。那你也可以想象，对不对？就是建中汤这个运转脾胃的这个药用药结构，让脾胃变得活性化的用药结构里面再加一点黄芪，那让它在这边补着，那当然脾胃里面的这些损伤就会容易愈合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如果是虚症的啊，那我们在经方的世界通常是拿黄芪建中汤来用啊，那效果你如果辨证准确的话，效果是很好的。如果黄芪加多了啊，它的药性就会比较走到别的地方，但是这个比例来讲的话，补消化者还算是蛮刚好的。当然黄芪也分成好的跟不好的啊，像前一阵子就有同学跟我说生源的黄芪好贵哦，那我就反问那同学，那你要用别家的吗？让同学跟我讲还是不要好了，因为生源那种比较贵的黄芪比较补啊，吃起来比较有感觉，那些其他家的黄芪吃起来没什么感觉。对我来讲是觉得贵还是有贵的价值了。那他这个生姜能够把气开提到肺部，而后面这个肺气虚损者加半夏三两，这样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思考呢？我想一个虚劳的人啊，本身的新陈代谢都是比较差的，所以他的肺通常会太湿，也就是他虽然不是真正的小青龙汤症，但他的肺可能会有一层湿湿的痰黏在里头。那当一个人的肺里头有一层痰黏在那里的时候呢，呼吸的时候自然交换气体的时候就比较不顺畅。所以这个人所谓的肺气虚损的人啊，你说他真的会到达每天都喘给你看吗？不尽然。但是我换一个讲法，同学就会很容易理解，就是随时都觉得自己没精神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呼吸不能够提供你足够的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随时觉得没精神，人觉得有点忧郁忧郁的啊。那这种时候的话加半夏还是不错的。所以那当然如果你加了半夏有好转，代表你用对了；如果没好转的话，那你就以后就不要加了。因为我这样说是有一点不负责任，但是我想这个黄芪建中汤加半夏的这个加减法，它本身 不是那么强而有力，所以你如果要用脉象去找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把出那么清楚的那个小青龙汤那种有痰的弦脉，像苓桂竹竿啊小青龙那种心下有水气那种很蛮好把的哦，那弦脉会比较清楚。可是这个肺气虚损的这种加半夏的情况，它比较淡淡然一点，就像是如果你是小青龙汤症的咳嗽，往往有的时候都已经牵涉到这个所谓的肺积水的问题了。那那时候你咳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咳嗽的时候，那个痒的地方不在这一条，在这个地方，就是咳嗽的时候痒在这个横膈膜这里，那就是青龙汤症的小青龙汤症的那个特征。但是这个肺气虚损可能没有办法清楚到那样子啊，就是肺下面有水的时候那种痒痒的感觉可能不会出来。那么中间的两个加减法呢，我想这个加减法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通例啊。比如说像是腹满者去大枣加茯苓，这个历代是有批评的。因为呢，如果我们跳开虚劳的世界来看的话，张仲景治腹满那还是厚朴比较有效啊，就是不见得是茯苓。可是如果我们站在虚劳的这个小框框里面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一个人他的虚劳的前提之下，如果肚子常常觉得胀胀闷闷的，那我们比较可能去思考的倾向就是他的肠胃太湿了。而这个肠胃太湿，当然你有很多比茯苓祛湿更有效的药，但是因为是个虚劳的人，所以我们就退一步，就是这个建中汤的方剂结构里面啊，我们把那些比较保湿的药拔掉一位，让肠胃不要那么容易流失。可是呢，你想想看，我们建中汤里面要拔芍药吗？不好。拔甘草吗？甘草补中焦之气，不好。那麦芽糖根本不能拔哦，建中汤就是靠麦芽糖在润心阴的啊，就建中汤里头滋心的东西不多，是靠麦芽糖在润血的，所以这个也不能拔。所以想来想去呢，有麦芽糖在润血，那这个帮忙桂枝做后盾补入迎分的大枣比较没有关系，就是等于是其实你要拔掉一个保湿的药，你拔麦芽糖拔甘草拔大枣，它的那个保湿的力道是差不多的，只是选择之下觉得甘草不要拔，因为这种汤剂结构没有甘草的话那个方子会歪掉。那如果那同样是润血来讲，已经有个麦芽糖，那大枣就可以说拜拜了啊。所以就这样子的选择就勉强牺牲大枣啊。然后呢，大枣这个保湿的药物去掉之后，那你再加茯苓，那我们知道茯苓是一个能够改变我们人体的这个水分的这个电解质的成分，然后让小肠很能吸水的药，对不对？所以用了茯苓的话，这个肠胃的湿气就会比较容易代谢的掉，所以就姑且这么看待。当然我们在这个实际上在临床用黄芪建中汤治疗所谓的胃溃疡或者所谓的这个微缩性胃炎哈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遇到两个点是需要做调节的。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胃病，他有一定的病史的人啊，常常会夹湿或者是夹瘀，也就是说，当有的时候人的胃病，你用建中汤医不好，是因为它里面湿气太重，所以你里面要加一点祛湿的药。所以这样一个加减法在临床的时候有它调整的需要。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舌苔很厚啊，然后他的这个脉很闷闷的啊，跳不快那种感觉的时候，那可能你要做祛湿的调节。所以当然他的整体架构就这个人好像随时肚子都觉得好像饱饱的胀胀的、啊、这种感觉。那另外像夹瘀，像这个我们之前在教这个李可推荐的那个三味汤的时候，有跟同学看到什么人参五灵脂，对不对？就是这个化瘀血的一个药物组合是对于胃溃疡有特效的。为什么有特效？因为一旦溃疡了，其实那里都是有淤血的，就是血管什么都有一点脏脏的、哦、塞到那里。所以如果你的胃溃疡是到那种 就是你胃口变得非常的差，就是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梗梗的，也就是出现那种噎嗝啊的症状，就吃下去觉得好像特别的塞，特别的下不去。那种时候往往是假淤血的，如果你用药比较豪爽的话，你的黄芪金黄汤就加两条生水治下去煮啊。那如果你不够豪爽的话，那你就去配一个人参五灵脂那种三味汤结构下去帮忙啊，因为这类的病，纯虚症的固然是主轴，但是夹湿夹瘀的也是多。至于说大便闭结者去大枣加枳实凉拌，因为大枣其实也是让药性啊，让药性变得比较缓和的药啦。那大枣拿掉了，它的这个收住湿气的结构没有，药物没有了，那加一个枳实，那枳实本来就是能够把大便往下打的东西嘛，把气往下打，所以这样子的做法是能够让人大便比较通。当然这个前提也是因为建中汤本身就已经还蛮润的了啊，已经有芍药有麦芽糖了，它本身是一帖温润的药，这样子加减比较安心。当然我们今天说黄芪金黄汤这样加减的时候，因为枳实黄芪组，当然我们今天就用枳壳就好了啊，不用用到枳实，这个枳实黄芪组刚好就是内脏下垂的这个特效药组嘛，对不对？所以到今天我们有些人会说我的小腹一直突突的啊，那是因为我内脏都垮下来了，好吧，那只是就是你用这个所谓的便秘加减法那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就是黄芪建中汤呢，从这个角度让我们把小建中汤补五脏的效果呢做得比较完整。当然这个虚劳病哦，有的时候这种胸它的这个致肺的这个气短胸闷啦，肺气虚损啦，在有些人身上也会表现成咳嗽。不过这个咳嗽你就要辨证，因为咳嗽久不好，有时候是肾虚，用真武汤或者肾气丸，有的时候是建中汤。所以你在感冒收工的时候啊，辨证的时候你要稍微抓一下主症。其实建中汤啊，你不要觉得它主症很难抓，因为如果你能够把我们之前少阳病的那个肝陈脾的状况有一个认识的话，其实回头用来抓建中汤的主症不会很难抓。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头来整理一下啊，小建中汤跟这个黄芪建中汤，我们在一般临床是怎么样在应用的？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肺气虚损的这个加减法，通常不包括我们说的肺结核啊。肺结核的话，你要照当时的主症看看是什么汤症，什么麦门冬汤啦，或者是什么炙甘草汤啦，不一定啊，就是看他的当时的症状，这不一定是直指向虚劳。那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有一个人是很容易气喘的人，那气喘的人也不一定是建中汤症，所以你不能够拿呼吸的好坏当作是使用建中汤的唯一的辨证点，你最好能够找到这个前面讲的这个虚劳里急啊，纪律腹中痛之类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抓主症。当然呢，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虚劳里急、纪律腹中痛这些东西，把它转换成我们今天临床常见的情况的话呢，我想首先就是最直接会使用到建中汤的药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肝虚陈脾的虚劳症。这个肝虚陈脾的虚劳症啊，这个就是这个一整个人他就是消化轴非常不对劲啊，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什么胃溃疡啊、胃痛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啊，或者拉肚子啊什么。就像肝虚陈脾有一个，有时候有一种特征是什么，就是吃完饭就很容易拉一下肚子啊，那个也是这类的病。而这类的病呢，通常呢，如果是肝陈脾的话，你这个左右手的这个关脉都会把到还蛮明显的弦脉。如果这个弦脉是好像是一般跳动的强度，只是形状上变弦，那这样子你不一定要把它放到虚劳的框架。可是这个弦脉如果弦得很弱很弱，或者是弦得很宏大有力的话，那就是虚劳。 而且通常这样的脉象就是直接指向建中汤证，而这个时候用建中汤也会特别的有效。像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一开始他的脉就是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所以现在把不太出来，就他的脉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弦很弦，而且很红，就是又弦又有力，这样子拔起来会觉得哦呦，这个人弦脉怎么那么大条啊，好硬哦，这样子。然后呢，他其实我跟这同学断断续续在下课的时候鬼扯淡啊，聊到吃什么药也这样子过了一年了，你知道我到现在都会觉得他怎么现在在这班上没有弃我而去，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把他医好过。就是到我当初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会说你的脉这么大这么有力很虚啊，所以有空就要吃补药，有空就要吃补药，我就说这是虚的人状况。可是那个同学可能是一开始是小健康他是吃科学中药，那吃了之后就没什么感觉，然后就放下了，然后就开始走向这个用药踢馆之旅啊。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说那同学不对，是我不对哦，就是我这件事情就整个就觉得说哦，你现在这个吃饭之后那种感觉啊，吃饭以前那个感觉那个是乌梅丸症，然后就请他吃乌梅丸，然后吃了之后下礼拜跟我讲说老师吃了之后有好一点，然后下下礼拜就会说老师好像一直也就这么好一点都没改善，然后奥荣就要换，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复清主的方里面有一个专门治这个啊肝陈皮的腹泻的，那要不要吃吃看那个方，他说老师我吃了之后有好一点，然后到再下一个礼拜就说可是又没有再好了，就是不管吃什么药都没有办法收工。我说是不是太寒，我们要不要吃附子跟米汤啊？他吃以后说老师我吃以后就没有那么拉了，然后再下个礼拜又觉得老师还是停在这里也没有比较好，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自己听郝万山的课，然后又觉得说哇，柴胡桂枝干姜汤脾虚啊，脾虚然后又什么肝陈脾药这个好，吃以后跟我讲老师我自己有好很多，吃柴胡桂枝干姜汤有好很多，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怎么样还好了啊，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他那个脉症其实就是所谓的虚劳底。那么我前一个礼，我上个礼拜因为在班上教小建中汤嘛，所以他听了以后就觉得哎，不妨回去煮一帖试试看，就是我不要再吃科学中药了。结果他昨天来跟我讲说老师我吃一碗下去第二天肚子就大了一圈，就是他因为他那个同学是很瘦很瘦的人啊，就是一夜之间就开始长肉啊，那然后就说那个他之前那个腹泻那个状况忽然之间就好像几乎都没有了，但我不知道下礼拜会不会又有爆丧的消息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的反省就是说，如果是虚劳底的人你不要直接帮他医病，讲白点就是身体太虚先补虚，因为你的营卫之气都不通，全身气血都没有到位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个什么汤治疗鼻子过敏，真的那个药性能够到鼻子吗？还是中间就荡掉了？就是这个气血都还不能运转的人哦，你这个药好像会不能够到位。那甚至说那个同学的情况是更可怜，他是等于是被我冤枉啊，就是说其实他根本这个病就是虚劳底的病，所以这种时候你东一点西一点加加点点，就是一来一去你就会，我觉得那同学讲一句比较贴切的话，他就说什么药都有效，什么药都不能收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同学如果在处理自己的消化系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把握一下自己有没有弦脉。那你把握自己有弦脉，如果用正常思路的这种柴胡剂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善，或者改善一点点就停在那里了，那你就要去观察自己的弦脉或者自己的主症啊，有没有虚劳的主症。比如说你照照镜子看有没有脸色好黄好黄啊，觉得自己实在是年龄还没有到啊，怎么就没有黄脸公黄脸婆了，那这样子的话就要想自己是需要吃小建中汤的人啊，肝不好所以人发黄。所以这样的思考呢，我觉得是这个我们目前这个社会面临临床上需要面对的事情。像是这一类的事情呢，就是你知道很多胃病啊，它本来在古书里头并不是黄芪建中汤包医的，而是因为今天的人的这种过日子的方法 那种生活紧张的那种状况。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比古时候那种战乱的时代要安定很多了耶，就股票大跌也跌不死人嘛，对不对？就是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好像比古时候的人还要胆小，就很多事情都在紧张，都在焦虑啊，然后身体就烧得很虚很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这样子一个大家都比较往虚劳方向去走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很多汤症都会飘到建中汤啊、肾气丸这边来。而这个飘法，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比较属于中医辨证学来讲的典型的胃发炎或者胃溃疡，这个是半夏泻心汤症比较多，就是典型的。那半夏泻心汤它的结构就是有清热消炎的药，也有这个补脾胃的暖药，等于是这个半铁三黄泻心汤搭配半铁理中汤再加个半夏这种结构。而一般半夏泻心汤适合的，我们一般所说的浅表型胃炎，因为胃里面有发炎，你把刀脉就会把到有一点尖尖的发炎的脉。然后它的症状，泻心汤标准是什么？心下痞，对不对？胃觉得闷闷胀胀的，然后按下去之后虽然不会剧痛，但是觉得不舒服，你按了我更不舒服啊，这样子一种症状，理论上是半夏泻心汤。可是今天的临床呢，首先我们一般医生在开半夏泻心汤的时候，就常常会要加什么补脾胃的香砂六君子或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现在人脾胃比较虚，它里面光是那个什么黄芩黄连啊，就已经会让那个人元气垮掉了，就不会好，所以要多加补脾胃的药。而我们如果照张仲景的书，就会说看病是抓主症嘛，对不对？那我们抓到了一个完美的半夏泻心汤的主症，那我开下去为什么病人很不舒服呢？因为那个病人是虚劳底的病人。